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 他不肯交出来，本身就是信不过，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。印堂点了点头，我晓得，我留着心呢，我已经吩咐贾平了，叫他关照乔姐，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是什么。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，阿兰是他手下的，监视的密一些。印四点了点头，抬眼看了看印堂。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啊，他出事了，我们不得了，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。你立即叫他出京，避居江夏，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勇当铺严加看管。如今局势风雨不定，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呐。他两个这番对话，印娥如坠五里雾中，印提却一清二楚。任伯安自康熙22年在吏部当笔帖侍，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，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，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，小至嫖妓行贿官说人情，御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。任伯安以一个以格立源，知使六部各司如意奴隶，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。他对印四印堂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，觉得是弄险，张了张口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索拿147元犯官的批文发到了雍亲王府，胤禛只扫了一眼，立时气得面白如纸，当下便来与乌思道商议，却见乌思道和胤祥正在丰晚亭下大棋，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，便说：“老十三几时来的？”“啊，我来了一会儿了。”胤祥推秤笑道：“这盘棋和了。来时你正和朱天宝说话呢，我没惊动，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呢？”胤禛说道：“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，近墨者黑，如今竟是为虎作伥，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呢？”印祥接过来略看了一眼，就递给了乌思道，文觉便凑在一旁看。许久，印祥方叹道：“哎呀，朝廷自此多事啊。”乌先生这话半点不假，江晨英一个老名士，万岁极赏识他，钦点探话，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拨他的职。还有陆陇齐，除了死了的于成龙、郭秀，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呢？做到知府，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，为镜中逆轮案他也一笔给抹了。要照这样，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剐了呀。你们坐着，我找他去，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。说着起身便走。乌思道突然扬起脸喊道：“十三爷留步，你要去为人贴金，为己种祸吗？”印祥一下子站住了脚，半晌才回过身来：“ 咱们讲，文觉笑道：“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。听了你的话，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。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，也更觉得你多事。你算算清楚，有什么好处啊？” 乌思道沉着脸：“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，你手里那点子把柄，口说无凭，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呢。”胤祥怔怔的点了点头，又坐了回来，却见胤禛蹙额叹道：“ 哎呀，我如今真羡慕三哥、七弟、十二弟他们，进不是，退不是，夹在这里好难受啊！天晓得我们怎么摊了这么个主子！” 说着，嗓音已是哽咽。乌思道知道，胤禛虽然生性刚毅，一旦真的脱离胤禛软意，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。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，八爷党密布如林，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，信心难立。胤笑着说：“ 四爷不要怨天尤人，孟子云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啊。自那日水亭见讽，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啊，连童家的隆科多，从不登门的，也来求您的墨宝。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吗？八爷请旨休假办事，十四爷整饬兵部，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。 哎，我是…… 放心，太子如此行事，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呀。” 文觉和尚说道：“ 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，皇上复他的位，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。你若还像以往，让太子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。”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，仿佛不认识似的，盯着文觉和乌思道，半晌才说：“ 你们说这些话，我不愿意听，也不敢听。就是太子失德，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，与我什么相干？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吧？” 胤祥说道：“四哥，谁倒你不义了？无论乌先生还是文觉，既没劝你谋逆，也没劝你夺嫡。方今天下乱政如麻，万岁是精力不济，太子是能力不济，八哥一群虎视眈眈，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。如此局势，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？非要到了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吗？”乌思道深吸胤禛心中隐秘，又想伸手，又怕烫着，且没了太子撑腰，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，想了想，必须对症下药。 天命攸关呐，四爷有疑虑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什么叫天命？观星象，打八卦，拆字谜，游戏子平之术，我都略懂一点，但围棋懂了，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，见小而不见大，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？坏事的倒史不绝书啊，所以我从来不抖了这些。所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不妨说出来，我为你 破解一下。 印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， 其实四哥呀，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。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连亲王灌了些米汤，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。 说着便将当日巴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背细说了。乌斯道静静听了，突然放声大笑： 四爷，你早该告诉我的，这种拆字游戏我17岁上头就精通了，张德明那么能耐，怎么就没预料到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呢？ 印祥说道： 这老道啊确有点邪门，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，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，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，还看到白气灌顶。 哦，白气灌顶，荆轲昔日西行辞秦，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，荆轲仰天而歌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于是有白虹贯日。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，既悲且丧，哪有半点好处啊？按五行之理，白气为西方金气，主刀兵凶威，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。我索性说破了，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，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，觉得不吉利，周颠为兼他南下之志安慰说，王上加白乃是皇子，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，捏造的拙劣不堪，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在鼓里去了。 印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乌斯道，那美字呢，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吗？ 阿哥都是金枝玉叶，说个大字有何妨啊？哎，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，大八王，王大八，王八大，大王八。你听听，这都是些什么好玩意儿啊！ 一语未中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。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，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，又问道： 还有个家字呢，先生又作何解释呢？家字嘛，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啊。古时相臣入朝，担心紧要政务遗忘，将要目记在于圭片上，当胸禀奏以示诚敬。谁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啊？观此字形，圭字似主亦非主，乃是不成人主之意。张德明妖言媚上，孤妄言之，本可一笑置之的事，八爷就着了迷了。一席话滔滔不绝，说的众人心里一片清楚。印祥听得手舞足蹈： 哎呀，可谓要言妙道，坎儿弄瓶酒来，我得扶一大杯。嘿，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，趁着兴头你给我看看相来。 坎儿就伺候在窗户旁边，忽闪着迷迷蒙蒙的眼睛，听得入神，忙答应了一声，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个人倒了一大杯。印祥锅的一口咽了，瞪着乌斯道不言声。乌斯道笑道： 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， 皇子介于君相之间，本不应以相取人，但既是游戏，说说无妨。十三爷羽间英气勃勃，眉剃目朗，心胸开阔，这是十三爷台中带来的。十月初一生日，正是鬼曹阴节呀，正为阴到极处，反而生阳，嘴角引起断纹，原主杀气。十三爷喜读兵书，正是因此啊。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，心中慈和良善，因而好兵之兵不能带兵，命中无有，不可强为呀。那寿数呢？92善终。吴思道看着印象，面上下庭甚短，不是寿考之相，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，因含糊其辞说道：周往夜复，循环周流，生死事大，其理难明啊。船行中流，十三爷有一劫，池水之阔，一跃而过，敬天为命，小心坠坠，可保无虞啊。印祥笑着：哎，富贵我自有之，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，长于圣朝西代之士，有92高寿，我很知足了。你给四哥也看看吧。 四爷，我看不准。 乌斯道呷了一小口酒，脸色泛上红晕，笑着说： 其实一来府，我就一直在端详，也几次和文爵姓殷聊，神话难明，非我所知啊。但四爷鹰隼雄视，虎步龙翔，上映着天象，气凝内敛，胸藏山川呐、皇上今以人御天下，四爷以义正之，或者是此中狐傲。 他不敢说，其实已经说了，众人都心里明白，即使在这种场合，胤禛也断难认成这种可怕的评断。胤禛听得极专注，见他不肯直说，便笑了：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说了也无妨，所谓人欲是化天下，义正则是治天下，堂堂正正的事。但你说上映天象，请到其想。 宋末元初有一星象家，名曰黄聂师，他做过一首迷歌，说的就是四爷。 说吧，他拖着浓重的喉音慢声咏额： 有一真人出雍州，吉陵原上使人愁，须知深刻非常法，白虎接逢发一周。 他吟得很慢，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声，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众人。400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术，论断后世星体，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克济的性格，甚至连阿哥们兄弟细强的党争都一览无余，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。胤禛先是低头静思，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，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。他抬起头，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。既说至此，我还有什么说的？我无言可对，哲人之言，闻之令人可畏呀。 天欲弗取，

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30度，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，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朝廷已有旨意，凡百戏物由太子处置，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，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呢？再者，信中又吩咐可带500名心腹亲兵，更让人捉摸不定。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？叫兵部知道了，十四爷又会怎么想呢？思量许久，毕竟莫名其妙，胤禛的指令又毫无商量余地，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，将兵舰改了商船，白日分头沿江东下，夜里耗电而居，统由标营参将岳钟琪指挥，既不能违胤禛的令，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，述职觐见例行公事，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，到累得人仰马翻。待到了南京，已是8月下旬，秋鸿南归，辽水转清，沿岸村树渐老，红瘦绿稀。二人在燕子矶下周登陆，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，一见面便说：“亮公，辛苦辛苦啊，一路舟楫劳顿，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。”这位是？哦，你问的是他呀。年羹尧看了看岳钟琪，啊，岳钟琪字东美，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，原是顺定府同知，我去四川营务不熟，请他过来帮忙，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。戴铎见他带着外人，略觉意外，忙敷衍道：“哈哈，哎呀，久仰山斗，哪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呢？”岳钟琪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呢。我是汉军绿营的，托年军门福，去年收到四爷门下。您是戴先生吧？常听亮公军门说起您。文略志策令人心羡呐、听说也是胤禛的门下，戴铎略觉放心。啊，哈哈哈哈，不敢当。请请。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，因包了店，并无其他客人，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，十分精简。 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了南京，是觐见请安呢，还是也奉有胤禛的密札。因见戴铎心存戒备，便说：老戴，东北是四爷见过的，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，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必的，你有什么事只管说，无妨碍的。胤铎打量了岳钟琪一眼，见岳钟琪虎目焰合，双目金光闪烁，紫堂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暗红的光，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，一身精悍之气。阴笑道：原来如此啊，这就好，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，明面上如此，其实四爷还有密谕。听到本主有密谕，年月二人便忙起身，戴铎左右看看，坐着听吧。四爷命我转告二位，进京走汉路，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，解送北京。年羹尧笑道：就这么点事儿，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吗？四爷也太多虑了，下个渣子给安徽巡抚，他敢不照办吗？这准是十三爷的主意，小题大做。戴铎斟着酒冷冷地说：安徽巡抚要能办，怎么会调你呢？渣子不到安庆，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。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背细讲给二人。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，正要说话，岳钟琪笑道：戴先生，四爷给的差事不难办，不过我们不是钦差，又是四川营务上的，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，地方官会怎么想呢？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呢？这不是小事啊。年羹尧腮帮肌肉抽搐了两下，眼中闪出杀气，转瞬间又笑道：罗兄，四爷的信呢，请出来我看看。四爷信为有话，月后即焚，烧了。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，笑着：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官房，你看看。因哈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，年羹尧展读时，上头写着：慈奉皇十三子宜贝勒胤禛军令。这怎么写成胤禛了？其实呢，是毕胤祥的笔会。下边接着说：晋西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，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，妥解京师交友司严勘密务。后头没坠日期，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。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，想得周到，妙在顺途二字。岳钟琪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，阴道：这事儿宜速不宜缓呐、啊。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拨先去，我们建国万岁立即快马追上，这样万无一失。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，一手按杯：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，今晚就走，日夜兼程，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，不要打草惊蛇，防着姓任的逃跑。你传我的令，不要怕辛苦，把网封严，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的赶路。他拉长了脸，刁声笑道： 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，办差也不是头一遭，也知道我的规矩，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了。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，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，也还算随和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，愣了一下，这想得很周密了，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，我的差事办完了。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，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。年羹尧和岳钟琪一刻不停，忙到午时过，才把500名军士分派停了，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，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，自回驿馆听候旨意。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了的，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，回到驿馆，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麻一般的点派众人。年羹尧便问：“什么事啊？你张忙什么？”“ 哎呀，好我的爷，你们前脚出去，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候见呢、啊。”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。 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，急忙换了蟒袍，仙鹤补服，命岳钟琪也穿戴齐整。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，也不问路，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。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，康熙皇帝3天前就去了瓜州渡，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，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。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的情形，沉思着说道：“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，最难治理，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，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，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，最要紧的是吉靡，但得平安就是好。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了。你们说的土司归流、设官治理，牵涉到国家大政。等万岁回来，我再代奏，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。年老兄前岁平苗，杀人3000。”至今善后难做，不可不慎呐。年羹尧和岳钟琪面前各放一杯茶，听张廷玉数落自己，真想端茶辞行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姓臣，位高权重，等闲阿哥也得让他3分，只好耐着性子坐听。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，年羹尧身子一欠，正要说话，张廷玉却问：“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，这事可是有的，为什么？”岳钟琪万万没想到，做的极机密的事，刚刚在南京落脚，便传到了机书大臣耳中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。年羹尧微欠身，气度从容地说道：“回张中堂话，确有此事，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的，刚刚调回成都，原籍有山东的、安徽的、江浙的，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，路上要押运，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，趁便挑了500人来南京，立即遣散，让他们回家探探亲。中堂要不信，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，只余下了40多名长随，其余驾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。卑职是懂规矩的人，岂敢造次带兵进见呢？”岳钟琪忙道：“中堂明鉴，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呐，宽纵了不成，太严了也不是，江浙富庶之地，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，打仗攒下了几个，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，往后 招兵更难呐。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，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，拔了几个寨子，兵士们腰里有钱，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呀。张廷玉笑道：“哈哈，啊，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。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，没有军饷，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。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，你们不要多心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要造反带500喽啰来，这石头城能记什么事啊？”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。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：“端茶送客喽！”两个人便忙起身，年羹尧笑道：“恒臣大人，知道你崖岸高峻，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，只有几匹蜀锦，两盒子香妃竹扇，几篓橘子。听四爷府高福说，太夫人病晕，顺便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，都是些不值钱的，请中堂赏收。是送到这里呢，还是带到北京府上？”“天麻送我这里，照价付钱，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了。君子爱人以德，我从不接人家的礼。处在我这样的位置，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了。梁公啊，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，是不是啊？”说吧，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，立在滴水岩下又说：“万岁不见你们了，再会吧。有什么事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，我自然要料理，不要给我私底写信。”一摆手便进了屋里。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，闻所未闻，一边走一边笑道：“哎呀，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呐，几斤天麻还要付钱，我不信他就指着180两年俸过日子。”年羹尧也不胜感慨：“哎，张廷玉确实清廉，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。西朝宰相大都没下场，此人荣宠不衰，却有过人之处啊。”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有2个多月，他本来就有虚症，闷在庄子里不出门，越发养得发面馒头似的，又白又胖，稍一行动就出汗。他离京出走原是满不情愿的，就心里话说，当然他也怕那个四爷，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。他掌握印寺印堂的机密太多了，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。昨日印堂又送来信，密嘱他深藏勿露，有事多请示十四爷。他这才放下心来，自己虽处危疑之中，其实安如泰山。思量许久，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。刘八女也是个胖子，只牛高马大的，看去很是健壮，穿一身熟罗夹衫漫步进来：“ 老人，今儿瞧你气色好，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，你就吓得地猫鼠似的。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啊？”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，持重地挪动了一下身躯：“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，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，要他们给我保镖，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，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。” 刘八女吓了一跳，一拍大腿：“我的娘，会有这种事？八爷佛爷似的，慈眉善目，会和你过不去吧？”任伯安不屑质变的一笑：“哼，狡兔三窟，我也不是省油灯，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。别看八爷、九爷、十四爷是一伙的，和穿一条裤子都嫌肥，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。我这才明白，我离京走时，十四爷暗中握了我的手，又说仔细着，回想起来其味无穷啊。”这番不羁不徐的话，刘八女却听不懂。 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啊？要钱呢？ 任伯安喷的一笑：“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？别扯你娘的骚。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？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，月钱再加三成。他那个管带叫袁必大的，就住在我这西厢，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。”说罢打签就出去了。刘八女笑道：“ 哎呀，也不必老闷在屋里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呢。咱们出去走走吧。哎，到底你有杀气，这些兵八爷我说了几回，袁必大都不当回事，你金口一开，嘿，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。” 任伯安起身深欠着说道：“哎呀，他算什么呀，两江总督见我也得青眼相加。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，不是我在刑部说话，只留配3000里吗？”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，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，都放下手中活计，退到墙根垂手侍立。此时已是酉初时分，才交仲秋的节气，天时上场，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，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，显得恬淡安逸。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灯火阑珊，墨迹还未干，烈酒一盏，把思念点燃。见你的近，不知何时还；欠你的情，不知该怎么还。前世若真的有缘，又何必让你为难？